光明頂， 浩傑、鮑偉聰，特別嘉賓何柱國。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晚呢光明頂呢 Facebook 直播 Live， 咁就開股啦，特別嘉賓就係呢個何柱國先生。 何生歡迎。 多謝何柱國呢，唔係話立亂上得呢個節目，係俾面嗰啲傳媒㗎。係咪上得嚟呢真係好俾面上台，多謝多謝。 我唔敢嚟㗎嘛，你個名嚟到。 哇，我咁樣打冷震我好驚㗎，你知嘛。因為呢大家都知呀，人稱叉可或者叫領導的 何前主席呢，唉，真是除非不出來，一出就猛虎出難，梗有些事 說。還有何生真的光明頂很少直播， 是 只是重量級嘉賓我們才做 Facebook 直播，所以今天 我們特首是不是直播 如果他上來 他有沒有上 播，如果他上來 就一定歡迎， 一定是直播。 嗱，佢上過100-100嘅朝頭早嗰啲，係咪直播？ 係咯， 係直播， 直播㗎。係 咯， 佢都敢冇理由，你唔敢啦，啱唔啱啊？ 佢大膽過我，我細膽啲。 哇，真係！嗱，事完咧，我哋呢位特首咧，前兩日就出席呢個民建聯啊開辦嘅叫自政咩 理念研習課程， 研習課程就做主講嘉賓。咁啊，你都知啦，即係。呢位嘉賓是特首，咁佢就分享咧做特首政治家嘅經驗啊。不過講咗幾句説話，我聽到都幾得意喎。佢話咧，唉，慘遭美國制裁。原來我私底下查過啊，唔係話做到特首卸任就停止噶啦，一世都要制裁噶。嚇，仲有啊，我都同嗰啲屋企親戚都冇乜嘢講㗎啦，人啲嗰啲民建聯唔知係擦鞋定，咁你有冇請佢去呢個禮賓府打兩圈麻雀啊？嚇，試下屋嗰個御廚啊、彩姐啊、邊個法國取啊、Pierre 嗰啲餸啊？唔會，我要白過白紙，呢、這個咧都唔適宜嘅咁。嗱，咁啊呢啲説話我就知道何生你點睇法啦？ 我呢就對佢講嘅嘢呢即係冇注意咗好耐㗎啦，因為講嚟講去都三幅屁嘅即係佢自己係點威呀、點辛苦呀、乜乜嘢，咁你叫我今日上嚟呢，咁我特登睇返佢講乜嘢，我睇一段時間我話嘩呢個係粵語殘片喎、喺度話自己好悲慘喎、咁所以呢我就繼續聽落去，咁我呢就聽落去啦，我諗啊嘩呢個係你自己攞嚟㗎嘛，阿太嗰陣時我警告過你，你話你做個反修例行動會得令到美國嚟制裁香港㗎，好多人都知道我同你講過，你或者話唔記得啦，啱啱啊，你嗰陣時我講過俾你聽，你就打電話俾我同我申話我哋寫評嗰時話佢因為嗰個對嗰個港獨唔注重，又打嗰時打個電話嚟嘅，講我記得好清楚嘅。咁咧，所以你而家話呢個制裁，你冇諗到你俾人私人制裁啫，但你害到我哋香港俾人制裁，你知唔知啊？全個香港因為你。冇聽勸告，自把自為，去令到香港制裁。咁你話你私人制裁，好似好痛苦。咁我哋嘅受苦點樣啊？香港一個自由港，一向有特別嘅相遇待遇嘅同美國，而家變咗一個制俾人制裁。咁香港失咗好多。特別優惠的在經貿方面，所以你說你自己這樣麻煩你想想，我們香港人因為你的行動私人的行動做到這樣，為什麼我說私人行動呢？我們一直都以為中央叫你，結果好像一年多之前 英國的大使在直情正式說這個是香港自己要做的事， 駐英大使劉曉明 是、不是個中央指令的、咁嗰陣時第日你知道先至好唔好意思出嚟講到明係呀呢個係我哋香港自己做嘅。 唉慘呀。 咁樣咋嘛，所以你怨乜嘢啫。咁你諗我哋香港人點呀，受制裁呀、係因為你嘅無知行動。嗰陣時我同你講過嘅，會得咁樣嘅，但係冇得講嘅。第一你冇呢個視野，經驗唔夠，咁有乜辦法啫？另外一樣嘢，你怨乜嘢辛苦啫？一個出嚟，每一個做政治領袖嘅人，都係為人民、為個國家嚟辛苦嘅。個個領袖，全世界，連到非洲都係知道辛苦嘅事，係嘛？你要做到。你呢个一个贡献嚟㗎，唔系你个叹世界㗎。所以你唔好怨，唔好埋怨话冇六亲。你冇六亲系反修例之前冇六亲呢，又反修例之后冇六亲呢。 嗱，我阿何生可能咧，因为咧阿林郑咧系女性啦，比较感性，我觉得。因为咧，如果以我嘅肤浅国际关系嘅即系认知咧，似乎咧被美国制裁嘅不止佢一人啦，或者唔止一个香港地区。 中小企先惨啊， 系嘛？ 各行各业、 各行各业，当然好似何生咁讲啦。但系我又我好似冇睇到俄罗斯嗰啲官员啊、伊朗嗰啲宗教领袖啊，或者系咩嗰啲非洲嗰啲极权国家里边嗰啲将军啊，出到嚟咧话自己咧。就冇晒啲親人啊！呢、這個一終身都要被美國制裁，好慘啊！啲、人哋嗰啲咧，你唔好理佢極唔極權咩將軍，但起碼人哋食得鹹魚抵得渴，係嘛？即係所以我又覺得可能佢係女性啦。 哇！好多人讚好啊， 感性少少啦，你包容下啦，何生、 好多人讚何生，佢問我而家開咁多人才離開你， 嗱唔係咁講，我講嘢俾你聽。佢今日讲呢个，我已经开咗头话呢个粤语残片，佢呢套嘢系个剧本嚟噶。 哦，剧本， 佢有个目的噶。第一就讲俾人哋听，佢为咗呢样做呢个工，受咗几委屈，几牺牲自己。同埋一样嘢，佢话喂要制裁一世，佢嘅意思就是警告人哋，喂你哋嚟参选，因住俾人制裁一世噶。 咁样 咁样嘅目的㗎、啊。 哇你係深水清、 啊。我唔係深水清啊。 我冇諗过咁讲。 你咁冇諗过啦。 冇啊冇啊。吓、啊、我仲以为佢真係好凄凉啊，新抱。 係啊，我諗住係呢方面啊。 俾美国佬。俾美国佬。 即原来佢有言外之音 嘅。哎呀佢嗰啲嘢喂我哋考第咩一睇出演已经知。你陶杰读书叻啦嘛。 啊不敢， 咁你比較正人君子啲啊！你都係啊，依位係嘛？我啲讀書渣嘅口嬲尾嘅大佬，乜嘢古惑有得睇啊？睇中啊，睇穿你噶啦！ 哇哇，呢、這個角度刁轉喎、啊、原來佢係即係你覺得咁講係容易警告你，唔好埋嚟啊！你咪借美國佬咧嚟到嚇嗰啲想入閘嗰啲人。 係 哇，唉，不過有一個就嚇唔到，叫梁振英。仲有几个都吓唔到嘅，吓、啊，哇！不过呢招都几高啊！如果系咁样吓，阿、何主席，啊，民建联嗰班听到傻傻更更都听唔出、啊。 民建联或者佢都听到，喂，你叫佢嗰个系学情班系嘛？教人噶， 政治嘅研习班啦、啊。 研习班，你讲你自己嘅感受做乜嘢啫？ 咁、 你应该教人哋一上堂咁讲明听，你唔使讲我几惨几惨㗎。 咁又有道理喎，即係等于我哋去教书，阿陶生你同我都有教过书啦，係咪冇理由我哋一入到课室里面就同班学生讲平时我哋做光明顶要挨更底嘢呀、 啊。即係你 Miss 你上堂上拜屙，唔通个 Miss 一上嚟就话哎我昨晚俾我老公冚两巴，我就嚟同老公离婚啦。係咪 喂，嗰堂你上緊 human reproduction 係嘛？喂，個 Miss 上嚟，唔該你入正題啊，講下 human reproduction 嗰個 organ 點樣樣啊？講你同你老公啊嗌交關我哋差事咩？係即係咁講。 啊，呢啲高深啲喎，我聽唔明啊，我特首阿太可能識呢啲嘢多過我，你對住佢講一下。 我唔敢啊，唔敢啊。 係啊，嗱，聽眾好多留言啦，咁啊記得我哋要大聲啲啊，因為咧 Facebook 嘅直播咧，我哋把聲咧可能出得細啲。咁啊，收音機嘅聽眾咧，可能就會覺得大聲咗少少。嗱，將就一下大家啊，因為嗰收音嗰個有啲唔同。 嗱，你頭先呢番説話真係義正詞嚴，講到好多社會各階層嘅心聲。 都唔係心聲嚟嘅，真係感覺嘅。你唔好話你俾人制裁，我哋俾人制裁，我點解會得俾人制裁？因為我冇做過乜錯事啊嘛。 咪咯，國泰又俾人制裁，係嘛？飲食業又冇得咩嘢，唉，真係 唔係你唔好講嘅，一學眼淚。 唔止，仲有美國，因為呢、這個嚇、啊、問題，就唔俾香港嘅貨品用。Made in Hong Kong， 唉，慘啊！嗰度慘啊！ 就要用 Made in China， 咁其實本來都係光榮嘅，但唔知點解邱騰華咧係都要咧爭取翻 Made in Hong Kong。 你兩年前搞到咁樣咯，啱唔啱啊？ 但係佢哋啲嘢做嘅我唔係幾明白， 真係唔明啊！嗱咁樣啦，我哋咧即係電台嘅嘢要持平嘅，就無謂啊！啊， 我唔係啊， 你哋三個男人走去蝦個女，不如咁樣，我哋要揾一個平衡啲嘅聲音。 好。 代表翻下佢嚇， 好 啱唔啱啊？ 啱。 喂，即係嗱，譬如話當我做呢個醜人啦，係嘛？咁我就代表阿林鄭咧，係答辯翻你頭先講嘅説話。 好 得唔得？ 得。 會唔會得罪你？ 唔會。 OK， 咁啊，廣告翻嚟咧，我哋繼續講。好，唔好走啊！哇，頭先廣告咧又爆咗一啲內情嘅啦。不如咁啦，嗱，你咁樣啦，即係當我答辯人啦。 係。 嗱，阿叉可哥，点解你要黑我哋啲女人呢？吓、啊，喂，咁我做到呢个个位，全香港俾人插，咁我申诉下两句，请问有乜罪孽呢？吓、啊，你哋你两个男人老狗，你插我唔使插得咁大力啩？系咪歧视女性系于心何忍呢？阿叉可哥，阿主席。 你个演艺水平咧，要学下曾志伟，嗰把声学得唔似。 哦。 另外一样咧，嗰只眼，呢只眼闪得唔够，斩得唔够多，仲要左右望埋。 哦，系啊，系佢咁样。 系嘛？ 咁样。 系啊，啱唔啱啊？笑咧，唔该你笑得阴阴沉沉，唔似唔三唔四咁笑先啱啊！你好啦，继续讲。 对唔住，唔好意思，因为我个人咧，好似你咁。我平時正路得滯，我睇嘢咧睇人見人唔慣咁樣閃下閃下， 哦、 你都唔得啦！你對老虎眼嚟噶，望一望啦！我諗你直視人啊，哇！嗰、如果嗰個人做過虧心事，佢打冷震。 冇咩虧心事嘅，唔、 啊、 係我講依、這個世界咧，阿太啊，依、這個世界講功利噶、 嗯， 人唔係傻噶，市民唔係傻噶。我讲咩？点解唔系傻？你睇个民意你就知道，嗰、那个系最重要啊！你时时话好注重民意，然之后民意唔得，话我唔睇啊！你可以啲人见到个民意噶，对你点样讲啊？我好似上次记得话40% 系零分，直情呢个有史以来，喂嗰时，哇！你加埋阿董同埋阿梁生嘅反对票，加埋你都高过佢哋，你知唔知啊？ 有冇咁差？ 有冇？ 民意都系你哋啲传媒恶意造成啫。Leading question， 我又冇做过民意喎，民意系单独调查机构喎。 嗱，佢讲到尾，你头先你话你考第尾，阿姐我假假地年年考第一，咁你话考第尾叻定考第一叻咧？各位师奶听众，你哋讲啦。 嗱，我讲一样分别，考第一嘅有两种人，一种考第一咧。就好高傲睇唔起人，连先生都睇唔起，因为点解呢？佢唔使教佢都知道。一种呢就好肯帮助人，我哋考第尾嗰啲呢係好开心去求救啊，求教啊，因为我唔识呢就搵啲叻嘅学生，希望佢哋教我点样考试，教我啲功课点样做， 所以我哋读书唔好嘅人系比较虚心啲嘅。 嗯。嗱，何生，你又话即系读书唔多，我哋就唔好讲读书叻同唔叻啦。即系嗱，如果以佢读书咁叻，同埋有咁多嘅行政经验，当年啊，你要讲紧一两年前，你都面对面去提点佢，叫佢唔好再推嗰个送中条例。即系照佢一个正常嘅人咧，都会采纳下意见，同埋咧去听下人讲。因为当时香港大部分人咧，包括建制派咧， 系 啊，都叫佢。即係、啊、收回啊，或者係唔好夾硬落去。咁點解係都要做而令到香港而家今時今日呢、即係你用返即係一個正常嘅心理角度去諗下，會唔會你係當時即係男性霸權啊，即係女人會有啲。 你見識過女人好多， 即係反心理。 你了解女人心理，我哋真係唔明啊，我哋見識少啊。 即係會唔會係因為你唔夠怜香惜玉氹佢啊？有時女人要氹啊嘛。 係囉。 你去教訓佢，喂，個心裏面就唔開心啊。明係知道要做佢都唔做。 尤其對你佢可能有啲特別啲嘅。 係咪要氹下呢呵下先得呢 啲感覺。 即係對女性有時有啲方法。 啊呢啲我就唔識氹人啦，你兩位咁叻，你就氹佢啦。好嗎叫陶傑去氹佢。 哎陶傑點呀呢方面。 佢今晚如果叫邱騰華打嚟叫我完咗兩點鐘上氹我抵得諗。 嗱，你講過係啊？ 佢緊去嘅，因為佢唔會即係佢知道冇呢個電話嚟噶嘛。 咁你可能 因為六點鐘都冇噶啦。你輸咩賭都冇呢個電話，佢咩都夠膽搏噶。 阿查理哥，我哋女人做特首好辛苦噶，你有乜嘢唔啱，做乜嘢你喺大氣電波講咧？嚇、啊！我今晚你翻到屋企，我俾個電話你，你上嚟禮賓府講啊？唔啱，我時點31，我有個台。 啊！你唔好讲啲，讲到发酵咁，我毛管都冻，好嘛？唔好讲啲，我顶你唔顺啊！好嘛？你扮得似啲啊！ 啊，我好奇怪，陶生其实以往扮任何人都似，扮阿李生又似，系嘛？甚至扮咧啲内地嘅官员又似，唔知点解佢扮林郑系都扮得唔似？ 我对眼都扮唔到，对唔住，唔好。 哦，点解你系咁嘅咧？ 我满足唔到你啊！我对眼我真系咁样射唔掂，我真系，系嘛？我点样射都射唔掂，真 系。咁啊，何生，咁而家事到如今啦，咁、香港仲有冇机会，即系吓唔使陪佢一齐咁样咁惨咧？即系会唔会有转机咧？啊，即系例如佢唔连任会唔会好啲啊？定系连任好啲咧？对于香港嚟讲，呢啲好即系香港人。 哎呀，呢、 這個民建聯話睇佢個樣子好似仲想連任咁喎、喂佢哋賣返去報紙賣出嚟會唔會 佢或者真係想㗎。 哇驚。 佢真係想連任㗎。佢想連任㗎。因為喂第一樣嘢佢永遠唔會錯㗎嘛。錯嘅係人哋咋嘛。你哋唔識欣賞佢㗎嘛。佢犯過乜嘢錯啫。啱唔啱啊？ 愛國啊，最少我愛國冇錯啩。 嚇、啊，愛國？ 愛國。 哦，而家愛國好多噶啦，佢以為有愛國噶咋？嗱、即係，哇！佢做嘅錯嘢好多，即係嗱，嗰時未反修例嗰時之前，我諗台灣應該俾個國寶佢獎佢，蔡英文。蔡英文都就嚟輸到撲啊，冇嘢啦！啊，突然間佢整個反修例，俾佢坐上去做總統，哇！蔡英文咪多謝佢啊！ 係啊，你講翻嗱，即係我哋讀歷史有記性，當時蔡英文爭啲連黨主席都不保，因為賴清德咧好勇，咁啊點知一個香港嘅修例啊咁樣嘅行動咧，唔止俾佢攞埋個黨主席，跟住咧選埋台灣啊！咁樣即係做埋總統 嗱、啊，即係正式講，我自己私人意見啊，每一個我睇今次個反修例個行動，好多佢話港獨啊好多，但我到今日嗰陣時，我講過俾佢聽，有外部勢力嘅，外部勢力佢唔信，香港一個國際城市。是中英美在做 即係特務中心嚟㗎啦，全世界都知嘅。 佢冇理由唔知啦。 佢唔信啊嘛。 我唔信。 梁振英嗰時講過俾佢，俾好多書佢睇過，佢唔信啊嘛。講俾啲外部勢力，我哋做新聞都知啦。佔中嗰陣時，我哋都話台灣啲人利用教會嚟做呢個佔中啊，1914年啦。何况到做到嗰、那个反修例嗰时咧， 新闻翻嚟继续讲啊！唔紧要啦，而家 Facebook 嗰度已经改善咗呢个音响效果啊，即系我哋台即系将头先啊阿何柱国讲嘅嘢啦，就系、是、话你林郑咧喺啲咁嘅训练班咧话自己终身制裁，你有咩资格出声？话香港成个香港俾你制裁咗两年，俾外国咧，而家咧亦都归为。呢、這個一國一制或者一國一制半制裁先慘啊，係嘛？啱唔啱啊？ 冇錯 啊！嗱，咁啊，《華爾街日報》咧，今日琴日有一篇嘢就直情係問香港啲美國商人啦，你仲留唔留喺香港咧？你覺得要唔要放棄咧？慘啊！喂，你嘅本來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是美資、英資、日資、啊、全世界的錢都湧來，就是因為信有一個行之有效的管理、啊、和一個司法制度。現在你搞到呢全世界好像沒有信心、啊、下一任的香港特首呢，你覺得、啊、有些什麼要煉石補青天的作為呢、啊 啊、就是這樣的，《華爾街日報》呢好像 Bloomberg 那些以前講過的，佢哋又投訴話香港個疫情啊，因為個 quarantine 時間三個禮拜，依要三個禮拜，令到佢哋啲人咧行動出入好唔方便。 係， 咁啊其他啲國家就遷就嘅，咁為咗佢做生意，逼到好多地方都諗住我需唔需要搬去第二個地方啊？比較係方便佢做生意啦。其實咧。而家疫情呢正式讲佢哋话提到新加坡或者上海啦。 嗯、啊、 我讲一样嘢俾你听。你离开香港咩事啊，为咗国安法。系咪啊，我讲一样嘢俾你听。咁你话去新加坡囉。我讲一样嘢俾你听。你知唔知嗰啲人走佬去台湾，走佬去英国，点解唔走佬去新加坡呢？ 新加坡唔要。 因为不是不要，一方面可能不要你，另外一方面新加坡的法例好好笑的，第一你在长度喷下油漆啊，打藤条的，以前试过有个美国人后生仔，是吧，记不记得啊？ 记得， 叫到阿 Bush 来跟美国新加坡政府求情、 嗯、 那时新加坡说打我放他走、嗯、打完先走， 是啊，照打， 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啊，言论自由，打新加坡的法律是超过四个人，围埋一齐讲政治，对国家批评呢，等拉的，不可以，任何地方都不可以，只是新加坡有一个地区，指定那个地区，你可以里面去谈。但是如果你多过五个人呢，要写出申请纸啊 Sir。同埋呢那个地方呢日日有 CCTV 照住，有警察喺度。咁你諗下嗰啲人会唔会搬到新加坡呢？梗係唔会啦。你可以问一问所有嘅传媒界嗰陣时嗱，即係讲呢个世界好唔公道嘅。喺1990年之前新加坡好似生咗华尔街日报系嘛，逼佢走系嘛，吓话佢唔俾俾。 仲有份远东经济评论 吓， 夹阿李光耀。 哇！嗰时全世界美国攻新加坡，话佢冇人情冇民主，乜嘢都讲过啦，系嘛？啊！突然间新加坡就系醒目，整咗一个港口俾美。佢个港口好好嘅，俾全世界所有国家嘅军舰可以去用。当然啦，美国佬听见人哋嚟唔切派啦，就佢派咗10只霸住个港口租用。 到两年前咋嘛，好似话再租用15年，即係你可以见到呢个唔係因为个国安法或者国家法律，係为咗呢个国家嘅利益，佢喺亚洲有一个地盤可以利用个军事，所以呢个就係现实嚟㗎嘛，呢个就係世界政治㗎嘛。所以你做一个特首做乜嘢人，你一定要睇得前啲先可以㗎。咪好簡單㗎嘛。咁你埋面有冇人呢问下，有啲喂你做咗特首，喂我今日打个电话去美国啊，都可以同一条友好识嘅，嗱呢啲嘢唔好做啊，呢啲嘢乜乜嘢，打去英国德国係嘛。好簡單就问佢个意见㗎嘛。係嘛，香港都有人才㗎。点解你唔问呢，好簡單嘅事嚟㗎嘛。所以我明白，一系心胸就系视野问题咯， 或者两样都有啦。下一任嘅特首就一定要弥补呢方面嘅不足，系咪？譬如话喺国际社会嘅脉络要好通啊，但系同时亦都要上边啊，中国咧系要相信呢度难啊，呢度难啊。 嗱，睇翻美国啊，新任总统拜登咧，你唔好理佢吓，即系有啲时候咧，老懵懂又好咩都好。佢好明顯呢就係、是、修正返 Donald Trump 上一屆，譬如話佢特別同歐洲歐盟嘅關係，因為當時 Donald Trump 呢就比較叫傲慢啲啦對歐盟。咁但係呢就佢派布林肯過去呢，就同歐盟嗰邊呢就 要傾偈。 傾偈。咁歐盟呢就好似收到喎、哦、收到嗰個訊息喎、哦、於是乎呢就嗰個咩中歐投資 協定 就冚咗牌啦。但你即系冇话对错先，你就见到咧，即系新任嘅总统嗰一届咧，啊美国就系修正紧一啲以往佢哋比较傲慢对于全世界其他地方嘅一啲态度，咁就即刻见成效喎，啊即系国际关系或者好似阿何生话斋，现实政治嚟噶嘛，系利益嚟噶嘛，啊冇理由斗气噶喎，系嘛？但系即系而家好似我听落去。好似往往系好多人提意见嘅时候，佢就偏偏唔做嘅、哦，有啲斗气，啊，好奇怪呢、哦、种如果咁样嘅行为。 美国嘅认识，美国有东南西北， 嗯， 南边人、东边人、中边人、西边人，个个有佢哋个文化嘅， 嗯， 啱啱啊，每个州有每个州嘅文化嘅，即系你咁样讲。新加坡有佢新加坡文化，我哋中国有中国嘅文化，中国人中国文化。点解美国佬唔拎佢西方嗰套嘢，要拱咗新加坡，唔理新加坡嚟话我哋香港咧？点解咧？咁你一早已经可以睇到。即是双重标准咯，因为他给了军事区他咯。 军港啊。 是吧，军港他咯。 同李光耀是他们同大家啱 key 的人。 是吧， 意识形态。 中国罪在是什么东西，我们中国几千年来二千几年来去只是被人恰侵略都没有占过人家地方的。啱啱啊！即系你而家，我而家讲翻一样啦。我私人睇嘅，好多人话嗰、那个嗰时我同佢讲啦，外国势力，你嗱，你俾我讲一句，可能大家见解唔同。我已经时时话啦，嗰时嗰、那个黑衣人嘅、那个暴乱系好多人系和理非，好多人，但系里边嘅计谋计策嗰阵时系一个政变嚟嘅。是政变嚟嘅，是要推翻香港政府嘅。如果嗰阵时冇中央政府嗰支红旗插到插喺度，香港已经玩完噶啦，顶唔住嘅。所以我哋嗰、那个国安法落到嚟，系而家令到香港平静咗。我哋你话嗰个国安法好冇？哇，好多人惊，好多人惊，好多人离开。好多人唔明嘅人，嗱我嗱好多后生嘅人，我都听到好多，哎呀我唔鍾意香港啦乜乜嘢， 就離開咗香港，你連外國都未住過，你離鄉別井走去英國，喂，唔係你講得咁美好㗎，我講嘢俾你聽，你搵份工都難啊，唔好話你走去嗰度住，但你返轉頭嗰時你就變唔係咗個永久居民嗰時你損失咗，所以我希望各位唔好衝動去離開香港，你睇多一兩年之後睇下邊個個接任個特首，對嗰陣時你先至做，千祈唔好離開香港， 唔好離開住啦， 唔好離開住啦，係嘛？啱啱啊？因為香港，你離開咗香港，真係失咗個保護傘啊！去到嗰度，哇，山高皇帝遠，親戚朋友都靠唔住 嘅。各個人嘅際遇唔同啦，總之係嘛？ 我可以講。我知道好多人去过外国嘅，而家人连外国都未住过乜嘢，但我有好多我知道嘅人喺外国翻嚟系三四十岁嘅，有埋细佬哥美国住咗廿几年，有啲已经好高薪啦，有啲已经做到大公司嘅 partner 嗰啲乜乜，而家翻嚟香港住，因为点解咧？佢为咗啲细佬哥唔想住喺美国，或者住喺嗰边，因为佢觉得。在外地而家对中国人的睇法是变了，他们不想个细佬哥在个敌视环境生长。 即是现在外部外国是外国对中国人的态度是敌视了 多。敌视。 是啊，这两个月犀利了的。 是 敌视。这个确实是实情。 嗯。 所以如果你想移民等多两年先。嗯，系嘛？ 即系睇定啲， 睇定啲。 因为个 BNO 冇话叫你最后截止日期，你唔使去。 唔好冲动一时冲嘅人去，你又去。 各个人计算下自己啲实力啦，啱唔啱啊？ 系， 系嘛？哇！你话如果真系冇讲话咩啊？养和医院啲月球人，如果过英国都冇咁好揾啦，系咪啊？ 唔系啊，即系香港有啲嘢，即系好离奇啊！即系香港人有啲，我话喂，有啲唔可能嘅话，香港啊维港有200条丝浮话后浮话个831里边俾人。俾人啊乜乜俾人殺咗，係咪警察死咗？一陣間嗰個嗰女仔仲好笑，隻眼球爆咗嘅，哇！又去中援，結果人哋已經走咗咯，唔知幾開心，我仲戇居居喺度揾。喂，呢啲誤導唔係簡單誤導，係有計劃嘅誤導嚟噶。 不過咧，舊年真係同期係好多年輕人又跳樓啊！今年好似呢个年龄少咗好多， 忧郁啊嘛，我都忧郁噶，街又去唔到，啲黑衣人冲嚟冲去，其实嗰啲黑衣人有好多，佢都唔想佢趁下热闹，刺激到情绪去啫，啱唔啱啊？咁你一百个人里边，起码80个、90个系嗰啲自发性啊，人去我又去嗰啲啦。有組織嗰啲講20%、30% 咯。 如果唔係佢拖到呢個反修例搞到咁嘅， 喂，即係講遮人出口，閉人出手，遮人出口嗰已經走咗佬，你班傻仔頂上去先俾人拉啫嘛。遮人已經走咗啦， 係咪要廣告？廣告翻嚟再講。嗱，如果我係特首，點解我而家想連任呢？因為我唔連任條氣，我唔信。嗱，阿太都讲过，至少我呢任内我做成两件大事，第一就是搞定国安法，解决立法23条嘅问题；第二就是解决政制发展问题，而改善政制啊呢、这个立法会选举，佢话过话做成呢两件事，咁点解我同你洗咗太平地，应该我享受啊，系嘛？系人都知道下一任特首容易咗好多啊嘛，起码立法会嗰啲咧。都反對勢力冇曬啊嘛，係嘛？咁佢條氣係唔順喎，如果佢唔連任， 國安法即係你爸阿太阿婆啊，好嗎？ 係啊，我 好嗎？ 係啊，我 國安法係你搞噶 嚇、啊， 你寫噶？ 唔係我寫，不過 編你編啊！ 你當我屎忽撞 出嚟㗎？ 你當我屎忽撞破有咩？我促成 唔係你梗係你促成啦，冇呢件事促成咗有國安法啊嘛。你我真係佩服你，你讲到国安法系你做啊？系北京做噶，大佬，人哋谂出嚟噶。 咁啊，解决政制发展问题。 政制啊，政制发展问题，你计个数，你识谂到啊？ 政制问题又是你搞的。哇 你真是万里长城啊。你走新疆啊你看万里长城好有啊。不过万里长城已经矮到冇咗啦，被风吹蚀咗㗎啦。 哦，咁即係呢两大公职恶劣化啫。 哎呀你。你认为你有功你有功啦，话你颠倒黑白嘅冇所谓啊。 哇，咁我任内，咁如果我任内，咁即係咩？ 唔係，個何生，咁我好實際，最後啦，計選委票㗎嘛。咁而家即係商界又好，或者係即係我哋叫做傳統建制啦。咁經歷嗰呢幾年咁樣對於阿太啊，即係林鄭呢個特首個支持度鞏固咗啊，定係削弱咗？因為嗱，當日佢有777票，係咪？咁有人話多，人話少啦，咁我唔理啦。咁呢幾年咁佢止暴制亂。又可以令到香港完善政制， 呢、這個講俾阿爺聽， 講俾佢聽啦。咁但係有實際商界就最緊要，好似你話真係好現實噶嘛。咁樣個荷包啊，嗰盤生意啊，或者係喺呢幾年裏面佢哋嗰個營商嘅環境啊，咁啊，以你嘅觀察，咁你覺得即係佢下次咁777票多定少咧，或者係會唔會即係會喪失咗一啲？ 將來出嚟，就算佢出嚟選。都有人嚟同佢競爭噶嘛？ 係啊係啊， 我都講過啦，我一定出嘅。佢真係點解我唔係想贏啊，我要搏佢啊！即係好似今日面對面，我同你辯論嘅，我一定唔夠個人嗱、啊。即係講啊，即係你可能問啊，你認為邊個可以啊適合啊？梁振英啊？ 冇啊， 有嗱、啊，我講俾你聽， 民望麻麻 嗱，唔好講民望，我講嘢俾你聽嗱，同時我講。我同梁振英是有牙齒的，那時不開心。他做了特首之後，我見到真的為香港去找地啦，牙籤樓都去找，找到喪的，真的，是吧？即是很多人不喜歡他。但是呢，我心裡面，我自己，他一定勤力過我。他一定經驗多過我。我說真的，我不是說的。佢有不屈不挠嘅精神，系咪？你讲得啱，佢民望可能差啲，咁民望唔会得差过阿太嘅，一定好过阿太好。 即系何生头先你话，即系如果我假设如果咋，你出选就但求一战啫，即系同佢辩论上边，希望可以大家面对面，对住700万人，甚至14亿人啦，唔知道有冇机会啦。再辩论一次，同佢讲， 咁啊佢输硬啦，因为我头先呢个 point 佢讲过晒。 我哋模擬咗一次。 冇啊，唔係啊，即係講，唔係。嗱，我聽你兩個人講嘅嘢對梁振英有意見，但好唔好彩，我認識比較多啲，係嘛？我認為佢唔差㗎，就係、是嗯、即係拎我自己比啊，我真係啊，佢又比我勤力啊，又比我啊努力，有毅力， 都係㗎。 咁系 佢成日数住苹果日报有几多个广告噶嘛？即系呢啲毅力咧，唔系人有。 唔好讲系毅力嚟。 真系毅力，日日数苹果有几多个广告？喂，啊、所以俾你都做唔到啦。 我冇佢毅力，冇唔系佢嗰个唔系即系嗱。如果当年阿林郑月娥系有心做，令到嗰个压低嘅地产嗰阵时候。佢就會得呢梁振英以前繼續嗰咩大欖公園乜乜，可以起嗰啲邊渠地啊，可以起3万尺、1、6万尺嗰啲屋咧，做咗而家已經有得住噶。佢就怎去？我唔中意梁振英，我鏟曬嗰啲嘢，我要自己起。我揾一班兩個傻仔，嗰、那個黃遠輝啊，咪做個乜乜組織去揾地，只要揾到地，咪整個高爾夫球，高爾夫球就起唔到，遲早變咗郊野公園噶啦。起个揾个咩地啫？好啦，然之后谂住啊，我要流芳百世，我即刻大屿山出嚟。 系明日大屿、啊，人哋有 4月1日做咯，大屿人节咯，明日大屿咯，你咪愚人咯。 话立法会都要拨款啊，拨 咗。拨款？咁睇下教会唔会拨啦？ 我而家惊系你讲得啱，如果佢万一佢冇唔做嘅话，呢个明日大屿唔知呢支歌仲唱唔唱到落去。而家好似弱弱地喎， 唔知弱唔弱地啦。天睇个天有冇眼啊？ 啊，喂，明日大屿呢样嘢， 喂，讲大屿做好啊，三二十几年之后啦，又话呢样又话嗰样， 唉，冇得讲嘅呢个世界 啊！喂，其实大把地啊，好似你讲，将啲监狱搬上大亚湾，嗱、啊，赤柱、碧屋，全部都攞嚟起公屋，我觉得 做 喂呢、這个好易啫嘛，使咩咁大手笔咧？ 唔系，净系睇你有冇恒心咯。因为嗱、啊，老老实商界都有好多票啊，佢又要讨好商界。到佢啲票源，所以嗰时俾教协咁多钱做乜嘢啫？买票啦嘛！ 即系你意思系当年拨咗几十万去嗰个增加学嗰啲教师嘅常额？ 哎呀，佢唔系佢咩都系买票啫嘛。 嗯， 买票啫嘛。 嗱，咁啊，即系睇下你有冇机会出嚟同阿林郑 好期待啊， 硬狠辩论啊！ 我谂冇乜，所以我要讲得咁尽责。 有嘅， 我就希望佢。 午夜十二点。